咱们就说延庆县柳沟村这温家嘛，本来日子过得大伙儿挺羡慕。温家夫妇生了四个儿子，这两口子愁的呀，重病不起，是双双离世。所幸上面有三个哥哥，这仨哥哥就卖苦的力吧。你想年纪轻轻哪有什么职业呀，那就是干点庄稼活呗，给人家当长工。温克明也不能闲着，找那轻松点活干吧，给人家看清。那么说什么叫看清啊，就是在庄户人家呀给人看庄稼护秋，反正在那盯着就混口饭吃吧。饥一顿饱一顿，有一顿没一顿的，反正是饿不死。在他20岁的时候，生命发现了转机。什么转机啊，不是四处招兵吗？哎，兵荒马乱，军阀混战，与其被人拉壮丁拉走啊，还不如自己主动报名参军呢。温克明就这么想的。为什么？那有那个优惠的报酬啊，谁们家穷苦人报名当兵，那就给你们家划5亩地，让你们自食其力，能吃饱肚皮。这地主都这么厚道啊，哎，他也想明白了，你是这张大帅刘大帅哪位大帅打进门口一过，那损失可不止几亩地呀。就这样一跺脚，温克明当兵走了。简短且说吧，到了1926年8月，温克明他们那部队也解体了。正好命还在，那部队散了没人管饭，就回家吧，接着种地呀。就这样他回来了。您可别小看这些年，温克明通过军旅生活的磨练，由于这个侠义思想的熏染，村里人再一看，嚯，这当完兵，这温克明简直变一人呢。首先行动坐卧上，腰板不塌背不驼，走路虎虎生风，说话声子洪中，那是身体好的表现。二一个为人处事是敢做敢当敢说敢为，不依权势，乐于助人呐、啊。什么事都讲究个公道。大伙一听，要这么说来，这出门锻炼是不一样啊，你这装着一肚子故事，这乐意跟他聊天。我谈天的说地啊，谈古论今呐、啊、远了近了的，家门口的，山那边的，好些事一说出来，大伙听的是耳界大开眼界大开呀、啊。所以好些人对他这刮目相看，十分敬重。这么一来，富户乡绅也都对他高看几眼了，他们主动跟温克明结交朋友。那大伙远近都知道，别的村也都来这打听打听。怎么呢？听说延庆柳沟村这温克明可是一个侠肝义胆之人呐、啊，有点什么事儿摆弄不开了，甭管是家里外头的，找人说说公道。原先找县的老爷，县的老爷现在也找不着了，打仗打乱套了。找村里的富豪们，富豪们东一嘴西一嘴，鸡一嘴鸭一嘴，也没个准主意。要不咱们找温大侠去吧，都奔这儿来了。这温克明这个名声啊，马上是四乡皆知。一转眼时间就到了1932年呢。1932年底，当时军阀阎锡山控制的北方有这么一条政策，其中阎锡山手下有一个旅，旅长外号叫许大牙。您听这外号，长得他就不善良，那么大牙他是真吃啊，哎呦，吃起老百姓来跟吃冤家一样。他执行一条什么政策，也不哪位缺德的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要设置奇产处。奇产，奇产是一个历史的名称。所谓勒令公正奇产，就是让这些农民呢、啊、按户按家呈报契税，注册得交手续费，每亩奇产大约得7-8块现的洋呢。什么叫奇产呢？奇就是奇人的奇呀、啊，旗帜的旗。满清入关以后，好多东西都归了他们了，就叫奇产。延庆州志曾经有记载，说清朝初年 延庆州境内有田地27万多亩，但是从1647年，也就是从清朝的顺治四年开始，先后七次把民田呢，或者是没人用的田地强行划归为其产。这么说吧，没人要的或者家里没人当事儿的都归了其人了。这下田地扩充总数达到了 17.7 万多亩啊。赶到清朝解体之后，民国当政，这些其产按说都应该归还给这些无地的百姓啊。那其人统治已经不在了，老百姓地被夺走了，你还不发回去吗？啊不，军阀一看这是发家之道，这不能白白给退回去啊。所以讹诈百姓，你们都来种其产，我们给你按户啊去分田地，但是不能白给你们，你们得交钱。您想一亩地交7-8块现的牙，家里分你个10亩20亩的，那还怎么过日子呀？要都有7-8块闲钱，谁还要这地呀？这么一来，老百姓恨的是怨天恨地呀。可是跟这些当兵的，尤其这徐当兵的，他真拿枪崩人呐，这打不过他怎么办呢？大伙一想，要咱们4村8里的都去找温大侠吧。好几个村的人出主意，都来找温克明来了。温克明心想，官府不讲理，大伙信任我，那我就带着大伙干吧。知道受压迫要是任人宰割呀，永远也没翻身那一天，索性老少爷们哥们弟兄把那农具都抄起来，跟我咱们一块儿到那其产处登记所在，找他评评道理。哪是评道理呀，大伙心知肚明，到那儿讲不明白，讲不明白就得动手啊。呼啦一下，大伙跟着就冲到了其产处。您想敲镐乱响，是鞭棒齐出啊，是各种农具，这照着耙子棒子棍子，有的举着擀面杖举着锅盖就来了，抡着菜刀啪咚咚砸了个稀巴烂。因为闹事的人多，3-5千人，打完一呼脑都撤了，这许大牙也没辙，而且现在也不敢过于欺压百姓，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这么一砸其产处，温克明是声名远播，穷苦人认为只要有事儿找着温大哥，咱们老百姓穷日子就有人给咱们撑腰，有人为咱们当家做主了。这只是针对军阀，针对土匪。可是918事变之后，日本人一出现，这老百姓心全凉了。怎么感情这日本人烧杀抢掠意在中国呀？可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没作为呀，左一个塘沽协定，右一个非武装区，眼看着关外关里这都归了日本鬼子了。国民政府说的什么先得是安内，然后再攘外，大伙也听不出来怎么个内怎么个外，反正这要当亡国奴这滋味是不好受。于是各地村镇形同火会、连庄会这样的组织，跟星火燎原一样就出现了。张村、王村、李村、赵庄都形成了火会，搭火的火呀。大伙儿组织团队自治吧，各村都有，联合起来，这就叫连庄会。推谁当总头领呢？大伙儿想到了温克明。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革命烈士温克明，演播关永超。 温克明当过兵，见过世面，知道怎么用枪炮，要他教教咱们训练训练吧，最好能造点枪。温克明找朋友托人从外地学来了做枪的方法，反造得慢点，土办法吧，各个条件不成熟，那一天也造了一支枪啊。就这么一来，他 他们这些联装会里已经拥有五六十支枪，而且越来越多，随着日子的积累，给外村的相关的亲近伙会也都分出了枪支。这么一来，好些土匪到这儿抢劫，把命就撂这儿了。土匪纳闷啊，怎么碰见这么有作战力的村民呢？啊，这明明刚才看着这举着锄头提着棒子，怎么一抬起来啪给他们飞子儿了，死了胡八都。后来才知道，感情本地有军火，有人组织民兵抵御外侮。这一来土匪不敢来了，日本人可不管这个，你都知道这小鬼子都武器先进的，当时的国民政府都打不过他，你何况这些村里的镇里的山沟沟中的民间组织啊，他们绝不敢跟日本人说公开建明仗打斗，那只能是哪日本鬼子走单了被他们给做了。日本鬼子一来杀的老百姓太多，大伙还击无力，不可能自保，忧心忡忡。就在这关键时刻，八路军的有一位领导人叫邓华，带着部下来到了咱们延庆柳沟村。邓华呀，那可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第三大队的领导人，后来在解放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邓华将军那可是抗战的名将，他可是老资格老经历，1927年3月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曾经参加过平型关战斗打胜，现在组织派他到延庆这一带来发展军力打游击。听说了说此地有一位温克明组织的民间武装敢于跟日本人动手，把那伪军打退好几次了，这得结交见识啊，把这样有信心有能力有志气有骨气的好样的中国人都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解放斗志才会无限的壮大。跟他们一见面简直惊讶了，就见温克明虽然已经60岁了，但是身体健壮，步履矫健，手里边提了个大烟袋锅子，甭管走哪坐哪烟袋锅子不离手，上中等身材，黑脸膛，这上额很宽广，高鼻梁，大眼睛，是炯炯有神，一说话来是喜上眉梢，一瞪起眼来是不怒自威啊，看着就是性格开朗，富有正义感。年纪比邓华可大多了，邓华连忙上前双手相握，早听说老人家的大名，共产党人愿意与您做朋友。温克明问他了，怎么抗日啊，你甭管是哪个党哪个派的，日本鬼子这么嚣张，咱们能打赢吗？邓华将军跟他聊了整整一宿啊，说的温克明热泪盈眶，他这才知道了什么叫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抗战队伍。人家的领导，人家的见识，人家的思路，人家的看着问题这个远阔，让他动然开朗。好，我回去好好给大伙念叨念叨。您可别小看温克明的个人魅力，通过他这么一番宣讲，十里八村的青壮年劳力纷纷放下农具，加入到八路军的抗日武装队伍中来，敌后抗日活动是风起云涌。1939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1月初，中共平北工委就率领了平北游击大队，还有20多名地方干部进驻平北地区，成立了昌延抗日联合县政府。昌指的昌平，延就是延庆啊。时间到了1942年，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打算搞垮根据地， 最初日本鬼子把精力都放在国民政府的所谓正规军那儿了，几个大仗下来，他突然发现自己占领的那些中国的国土不太平，敢细这么一扫听啊，哦，中国共产党领导后方广大的人民化百万群众为无形的军队，我说后边那老冒烟呢，日本人这才把重点精力又放回到根据地中来，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一个要把根据地里的反日本入侵势力都给他杀尽斩绝，所谓三光政策嘛；二一个要把他中间人呢诱降过来，利用同乡啊、亲友啊、同学各种不坚定分子吧，拉拢中国民众中的那些立场不坚定之人，让他们投敌为友，其中就选择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有人就提出来了，得找这温克明啊。就在1943年春天，温克明去开会被叛徒出卖，就在一个叫石佛村这个地方被汉奸告密，日本鬼子把他给逮捕了。啊，这就是温克明啊，日本鬼子简直欣喜若狂，呵，你看这小老头挺精神，手里边提了个大烟袋锅子，不服不忿。日本鬼子一看这美女的花姑娘的金钱的大大的白费劲，都60多岁了什么看不明白呀，民族大义高于一切，你那点钱你那点伎俩骗走的都是无耻的败类呀。温克明破口大骂，不惧淫威呀，八嘎，气得日本鬼子就剩八个了，怎么办，给上刑。你老头老头啊，你小伙子没给你折腾死，甭说老头了，什么叫老虎凳，什么叫铁烙铁，这么说吧，酷刑几乎用尽了，温克明老人家都没有屈服啊，他始终坚定不移，誓死相抗。你想让他给日本人干活，下辈子都不可能啊。最后日本人也急了，这老轴老轴大概就说这样了吧，你们老说这人又老又倔的，也就倔到这儿了，既然你不听话，我们就杀杀的给你，就这样把温克明在南口给杀害了。温克明抗击日本鬼子而献出生命这件事情，让老百姓无不难过落泪，他生前帮助的那些人家，他自己走南闯北劫富济贫做下的那些好事，在百姓的口口相传中得到了永生。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啊，他的英雄气概直至今天我们也不应该忘怀。新中国成立之后啊，人民政府追认温克明为革命烈士。岁月悠悠，往事如歌呀，直到今天我们也不应该忘怀温克明的英雄事迹，他的英名也将永远铭记在延庆人民的心中。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总策划黄克莹，策划张树清、张坤、高文洲，顾问郭强、李运哲。平北英魂谱由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今天的话说天下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